即係2003年7月已經出事啦，係咪？ 嗯嗯。 好啦，而家呢度呢個缺口俾八三一打破咗。 嗯。 OK， 大家都覺得即係好似幻滅咁喎。 係。落一集啦。 落一集啦。以后改都系由呢个基础去改嘅时候， 同埋最惨就系咧，话晒都系搞咗79日啊嘛， 系啊， 公民抗命嘛，所以嗰阵时候咧，我僆仔嘅时候咧，我唔记得边个同我讲，或者我哋分享嗰阵时候讲啊，佢话土，唔好玩到咁激进啊，你越激进嘅话咧，嗱你自己可能冇所谓，跟你嘅群众有一样嘢咧，就系将个期望提到好高， 系， 但系发觉咧。原来系乜都冇嘅时候咧，佢走得仲快啊！ 系啊，哇，高人喎、啊、呢、這个， 我唔记得系我自己嘅反省啊，我自己嘅反省嚟呢 个系嘛？ 因为嗰阵时候我有同学联嘅细我几年嘅人咧拗嗰个冲击个问题， 系系， 即系我话喂脱离群众、啊， 嗯， 你冲咗太多次嘅时候，或者你太激烈嘅时候， 嗯， 即系你都要循序渐进去等啲群众接受到你呢套领袖嘅， 系一步步法。 激烈啦，咁 后屘而家 后屘我个 observation 系乜嘢咧？越激同我拗嗰啲友咧，其实走得最快嘅友， 钟摆效应啊嘛， 因为佢觉得好失望啊。 O、okay, K， 即系佢系都为咗冲嗰啲友啊， 系放弃最快， 放弃最快。 唔系，其实等于 反而咧，你比较温温和和啊，你觉得佢和和妥妥啊，契弟嘅人咧，其实佢留喺度仲耐， 嗯， 因为我从来都冇咁嘅期望，我认为嗱呢个系我底线嚟嘅，咁样反而仲好少少。 O、okay, K， 越激进系越大镬， 嗯， 嗱我呢个系几十年之后嘅反应， 越激进就越犬儒啊嘛，即系呢个情况就系等于就系话文革之后嘅中国人咧。其實係即係由一個好有理想，即係喂你以前即係其實你文革之前，其實啊，你話對土改又好啊，打土豪分田地啊，係咪？即係嗰個共產社會，其實都仲會有個理想喺度。哇！你經過多次嘅反右，多次嘅階級鬥爭，甚至乎去到文革，喂，然之後就話俾你聽，個黨話俾你聽係失敗嘅。喂，你係對所有理想都幻滅啊嘛！即係中國人。就会变得彻底犬儒，而彻底功利啊嘛，然之后彻底地自私自利啊嘛，其实个情况系相似嘅，其实系，只不过好彩嘅就系香港嘅民主运动系冇流血，冇即系冇人命伤亡咁解嘅啫嘛，咁但系问题就系话你嗰个梦想幻灭啊，之后嗰个后遗症其实一样嘅，其实系， 系啊，系完全冇晒任何。寄望亦都冇任何一个自己嘅底线， 啊、 就喺呢咁嘅劣质嘅政治环境里面生存咧，就系要行某啲路嘅、 嗯， 例如贪污腐化， 嗯， 唔好讲耶稣啦，仲现兜兜去做官，现兜兜去掠水，掠完水就现兜兜走人，呢、个最醒目。 嗯、 喂，好多而家香大陆嘅第一受欢迎嘅职业系公务员啊， 系 去做官啊。点解啊？含金量高啊嘛，有权啊嘛，有权就有势，有势就有钱，有钱就可以掠水走人。 系，如果唔系，点会有啲小学生接受访问嘅时候，佢话佢自己理想系做贪官啫？ 系，就系呢个。 唉， 嗱，老实讲啦，即系中国共产党应该去思考啊。 系， 你越锁住班人，唔俾班人有咗个适当嘅权利义务嘅感觉嘅时候咧，佢就真系。可以同你，既然你乜都唔讲啊嘛，咁、就乜都唔讲咯，系嘛，咁、就逼上梁山噶啦、嗯。 不过有一样嘢，我氹翻自己开心，谢志峰同你分享一下咧，就系、是、你发觉原来美国， 嗯， 嗱、呢个文明大国啦，世界第一大强国啦， 美帝主义啊，系 都出个 Donald Trump 出嚟， 哦、 嗯， 都一样有人即系撑嘅， 系啊， 有机会赢咁。当然我最后觉得佢冇机会噶啦，即系啲人开始醒嘅，即系佢而家觉得好玩嘅。 唔系呢个， 喂，美国都有 Donald Trump， 我哋点解会冇陈云啊？我哋点解唔会有呢十一大学生、 啊？你咁你个臭虫落到你真系， 喂，咁我唯一氹自己开心系呢样嘢啫，阿哥，系咪啊？我唯一氹自己开心系呢样嘢啫。 唔系诶，嗰、那个就唔系嘅，嗰、那个情况有啲唔同，即系嗰个叫做环球嘅，即系你见到即系吓欧洲又好，美国又好，甚至菲律宾都好，你都会见到右翼嘅。政治領袖崛起嘅， 唔係我諗到，因為點解咧？佢哋仲可以解釋到呢個現象， 點解佢會右翼個崛起啊？就係、是、因為佢被壓迫咗好耐啊嘛，佢覺得係嘛？ 唔係，仲有一個 point。 咁你香港， 我解套到嘅就係因為咧，佢覺得